走进森林，看见新的风景，安静听这么多声音在我心里铺成句。 作一颗火种，想为你点亮整片的星空，追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，你笑着躲在我心中，不要烟火不要星光，只要我

开，什么都不必介怀。来，脱掉束缚活过来，什么都信手拈来。愉快，帅。 Yeah. 而沉默。